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1月26号，星期五，农历10月22。今天限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开放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商业化试点， 21家市属医院开展线上诊疗，患者在家就能复诊开药。 北京高校将严把本科毕业出口关，探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 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浙江、江苏受到波及。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北京昨天开放了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探索新阶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正式开放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第一批获得许可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杰飞表示，现阶段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60平方公里范围投入不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来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 先期将投放不超过100辆的商业化试点车辆，将是对现有出行服务的一个有益补充。定价的原则上，商业化试点要求在遵循市场公平竞争、不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采取市场化调节定价的机制。 在手机上打开小马智行的一款 APP，公众就可以付费体验自动驾驶车辆的相关服务了。小马智行副总裁、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宁表示， 想推出的也就是我们自动驾驶的出租车的出行服务，北京的市民们都可以下载 Pony Pilot Plus 这样一个 APP， 就可以打到我们自动驾驶车辆。试点运行是在亦庄核心区的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有固定的200多个上下客的自动驾驶的站点。初期呢，我们还会有安全员坐在车辆上进行安全把关，预估按照里程以及行程的时长进行计算费用。尤其是在初期啊，我们推出多种优惠活动。目前在亦庄6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内，我们大部分的单子都能够以4.9元一口价的形式体验到我们的出行服务。 相关配套管理政策，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同步出台，其中呢，重点突出了网络数据的安全管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杰飞表示， 细则要求申请主体加强对个人信息和网络数据安全保护，明确了在商业化试点过程中采集的乘客个人信息、 APP 日志信息、地理信息、汽车及系统数据、交通流数据和生成的业务数据应当在中国境内存储和使用，未经批准不得出境。 针对自动驾驶车辆保险保障以及在商业化试点活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行为的，细则中都有明确规定， 申请主体和安全员共同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交通事故和违法进行处理，涉嫌造成刑事犯罪的，由安全员和申请主体的主管责任人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车辆的保险保障方面，实施细则要求每车应购买不低于500万元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购买每座位不低于200万元的座位险，或者每人不低于200万元的必要商业保险。在保险不足以支付赔偿的，申请主体应该自行补足差额部分。 杰飞表示，下一步先行区将以安全可控为第一原则，在与传统出行服务体系互补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适时逐步扩大商业化试点路段或区域范围，阶段性统筹推进商业化规模化运营。 京雄高速6环到世界段主体工程目前基本完工，进入桥面铺装阶段。 值得期待的是，这条高速将设置国内第一条智慧高速专用车道，实现无人驾驶公交网联车队的上路运行测试。 这条高速呢，还将会拥有全国唯一一座设在桥上的主线收费站。根据建设规划，京寻高速全线包括六环到世界，五环到六环段将于明年底通车。 本市疫情防控方面传来好消息，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除确诊病例所在楼之外的其余八栋楼昨天晚上解封。据了解，11月11号凌晨，因疫情反复，富力桃园 C 区被封控。 封控期间，社区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包括厨艺秀、健身秀、红歌赛等等。社区和街道还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上门慰问孤老等特殊群体，组织新就业群体提供快递服务。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本市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截至目前，21家市属医院已经在线服务患者34万人次。如何在互联网上复诊开药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前往北京朝阳医院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上午10点半，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姚志大夫打开电脑和工作 pad， 如约见到了病人张女士。 信号不是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在开车呀。 我的建议啊，就是来做检查。那我把化验单开上，发送给您。来了，到人工窗口交费做检查啊。 好的。 患者张女士是姚大夫的老病号。记者看到视频里，她坐在出租车上，去见客户的路上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问诊。姚大夫一边问着张女士的身体近况，一边在工作站中给她开具了甲状腺功能检查。互联网除了方便上班族插空就诊，还给疫情期间在外地无法进京的患者带来很大方便。家住河北唐山的王老先生患有风湿病，2017年手术后就长期找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大夫董鑫复诊。每开通互联网问诊时，王老先生每次复诊都要子女请假全家出动。自从2020年5月朝阳医院开通互联网门诊，老先生已经连续1年半在互联网坚持复诊。目前北京朝阳医院已有19个科室上线了互联网诊疗。从2020年5月开通互联网诊疗至今，已经服务复诊患者2万多人次，14%的患者在朝阳医院互联网复诊3次，60岁以上的患者占比30%。朝阳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韦丽告诉记者， 在这19个临床科室里，像呼吸科、消化科等等这些科室，在线下的号源是比较紧俏的。那么患者在线上通过复诊的方式，其实可以便捷的挂到号。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配套开展了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药师的咨询啊，患者无论是不是从长医院门诊或者住院出院的患者，都可以在线上免费进行药师的咨询，对用药的情况获得专业的这种建议。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教育新闻。市教委昨天发布了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至2024年。计划提出，将会严把毕业出口关，全面加强对毕业设计、毕业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提高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质量。 根据计划，本市还将探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支持有一定基础和潜力的本科生进课题、进实验室、进团队，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基础科研能力，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打造一批高校创新创业培训活动品牌和实践平台，开展高质量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培训。 北京市少年宫将于明天恢复兴趣小组课程，学员返校时必须提交北京市少年宫学员复课返校承诺书，有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的学员暂不返校上课。 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为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3个小区被列入中风险地区，这3个病例是朋友关系，都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病毒疫苗。 3人曾经于11月19号到21号先后前往苏州共同游玩，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史，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至于是否与国内有关疫情关联，有关部门还在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等工作。 上海市文旅局昨天发布通知，要求即日起上海各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立即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另外，受疫情影响，西山景区等苏州多家文旅场所从昨天起暂时关闭。 徐州市昨天新增了1例无症状感染者，这名感染者呢，曾经在苏州市与上海确诊病例，在同一餐厅就餐。因疫情防控需要，徐州地铁昨天起暂停运营，所有车站不再接纳进站乘客，恢复的运营时间另行通知。 杭州市昨天新增两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来杭返杭人员，其中一人是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教职工，他曾与上海确诊病例在苏州有密切接触史。 为了迅速切断传播链，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予以封闭管理，学校教学活动立即转入线上进行，迅速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对密接或者是次密接者实行隔离观察。 为保障今冬明春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价格平稳，近日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将做好今冬明春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察的重要内容，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等各项工作。 南菜北运基地呢，要因地制宜扩大蔬菜生产，增加对北方地区的调出量，北方设施蔬菜主产区要稳定增加面积，提高冬春蔬菜供应量。 大中城市要提早研判自然灾害和突发疫情影响，安排速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加上市量，同时要加强信息监测调度，搞好产销衔接，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 电影《长津湖》片方昨天发布了数据，《长津湖》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56.95亿元，打破影片《战狼2》保持的记录，成为了中国影史的票房冠军。《长津湖》9月30号上映，截至目前，观众超过了1亿2000万人次，刷新30多项中国影史记录。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大兴机场松宝区一期通关，通过了封关预验收。 新京报反映，北京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首次亮家底。 北京青年报聚焦第六批全国药品采集，今天公开申报信息，胰岛素第一次纳入其中。 中国新闻网关注，狗伤人风波引起反思，多地收紧文明养犬的法治缰绳。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我们将会重点关注蔡奇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强调，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北京 5G 网络基本实现五环内和副中心连续覆盖，上海、浙江、重庆等多地调整产假、育儿假等假期。 李女士在2018年12月到2019年4月期间投保了18份保险，多数为重疾险，总额呢高达了870万元。2020年4月，李女士被确诊为单耳失聪，她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以李女士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理赔。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会和您共同关注，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急救中心 5G 加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启动；本市召开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成果及相关古籍保护通气会；丰台一处小区内搭建围挡，占据公共道路。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近年来，由于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楼道堆放易燃物等原因引发的小区火灾频频发生，受到社会关注。北京三中院昨天举行了新闻通报会，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物业服务企业防火检查流于形式、职责缺位等问题，向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2020年1月20日22点，朝阳区某楼道发生火灾，除财物损毁外，造成居住在该单元402的廖某全身多处重度烧伤。 三中院民意庭副庭长钱海荣正在介绍的这起近日审理的生命权健康权纠纷案件中，经过调查，原来是因为二楼住户王某将收集的废旧纸箱等易燃杂物堆放在了单元楼一层楼道路口，从而引发火灾。法院最终判决王某和物业公司对火灾的发生和廖某的各项损失共计600多万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钱海荣指出， 这起案件也集中反映了当前物业服务行业在消防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物业管理企业作为小区公共部分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防火检查流于形式，对消防安全重要性的解释说明工作不到位，预案演练不到位，往往成为引发火灾事故的重要诱因。 对此，三中院本次向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送司法建议， 建议协会引导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协调住建委等相关部门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精细化动态监管，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京东明春开展小区电动自行车和楼道杂物清理的专项整治工作。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0.8摄氏度。今天天气晴好，光照充足，午后天气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晴，有微风，气温快速下降，昼夜温差大，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11，降旗时间是16:5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艳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地铁昌平线南延工程一再延期，周边居民反映围挡占道影响通行。 一直到现在，从2018年，主要是没有正常的人行道，没法走路。 东城一小区居民反映自来水出现异味，不认可水质检测合格。 我们也说实话不敢用，因为那个水还是有味儿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海淀区蓟门桥附近的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门口从3年前开始动工建设北京地铁昌平线南延段，原本公示的竣工日期是2019年底，但是工程一再延期，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工。施工所设的围挡一直占据着人行道，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南延全长12.6公里，是北京市重点建设项目，设有8座新建车站，全都位于海淀区。王女士所说的施工段位于蓟门桥南北两侧。记者11月23号下午来到蓟门桥南侧路东，看到这里被围挡围起，里面是地铁的施工工地。由于工地占据了原来的人行道，施工方只能向旁边的机动车道借道，给行人铺设出大约1米宽的临时人行便道和不足1米的非机动车道。王女士指着狭窄的人行道告诉记者， 您刚才我看见您走的是这个非机动车行车道，这个就是人行道，你看走得了吗？ 记者一路走来，看到原本就不宽敞的人行道，由于停放了大约20-30辆共享单车，变得更加狭窄，部分经过这里的行人不得不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行走。王女士说，地铁昌平线南延蓟门桥段从2018年就开始动工了，但是至今都没有完工的迹象。附近居民都盼着这些围挡早日撤掉，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 一直到现在，从2018年就是它标志的日期，2018年底吧，就是说还得延一年。主要是没有正常的人行道，没法走路。它这个占一大块地儿，然后就是共享单车，就老是凑合走。你看这怎么走啊？这。 这给人留的行走的地儿空间也过于狭窄了，你应该这个有力组织啊，有效率施工啊。 随后记者沿着西土城路由南向北穿过蓟门桥后看到桥北边的路段也在施工，这里的人行道同样被工地占据，但是一旁并没有临时人行便道，只有一条狭窄的非机动车道，行人经过此处只能与非机动车混行，十分危险。工地大门前的工事牌显示，开工日期是2018年12月28号，竣工日期为2019年11月14号，延期日期为2021年11月14号。然而，距离工事牌所写的延期日期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为什么依然没有音讯呢？目前这一标段的建设进行到哪一步了呢？记者首先拨打了施工单位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 恢复我估计到明年的9月份。 通车的话是 年底。现在目前是没有接到延期的，现在是按照计划就是到年底。 这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解释了工期进度缓慢、竣工一再延期的原因。 昌南线整个全线它在考虑一个大盘通车，它现在是每一个标都没做完。它原来的投标时候都有问题，本来地铁都是5年的工期，它按照3年的工期走的。因为咱们是整个昌南线是招投标最晚的，它要和其他线路一块儿通车根本不太现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场之后咱那个尤其咱们这一段太狭窄了，原来设计的竖井的位置就是往下挖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地方设竖井位置。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下面的水啊特别大，蓟门桥那一段正好是一个古河道，整个开挖光筑江一个时间都很长，所以这个时间都就耽误了，都在地底下，现在24小时，我们下面干活有400来人了。 随后针对周边居民关心的人行便道复原问题，记者询问了地铁建设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这一路段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这个大概应该只要到明年吧，22年肯定是要慢慢的把场地都退还了。 那竣工之前如何保障行人的安全通行呢？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占地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围挡其实都是有正规手续的，给我们批的规划的手续，然后我们规划的手续也是每年就是到期以后按时就会延，一直是依法合规的。肯定是一般来讲我们占路的话都会遵循交管局的这个占一还一的要求，我们占了一部分路会在旁边比如说切一块隔离带或者说切一块绿化带做这个人行道来还一部分。如果确实现场条件可能不能让我们做这种占一还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说侵占一部分的道路，尽量保证的这个通行需求。 那针对王女士所说的共享单车占据临时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问题，属地街道能否进行协调与治理呢？记者向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会反馈给我们的业务科室，然后让他们尽快处理一下。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多位东城区东花市北里中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11月18号，他们突然闻到家中自来水有刺鼻的异味，部分居民甚至出现了身体上的不适。 乍一闻有点像煤气味，但是闻到最后我们就感觉跟那个污水的那个味道一样，特臭。我们当时闻完那个味道，不止一个居民会有头晕头痛的这种现象。 11月18号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知居民，经多部门联合排查，已经排除了燃气泄漏的可能，并通知暂时停水停暖。11月20号中午，有业主在小区微信群中转发了居委会的通知，称已经恢复供水。接下来，东城区卫健委将对小区不同楼栋的8户居民家的自来水进行多次采样，报告在48小时后出具。检测报告合格前，自来水公司将为小区提供水车解决用水问题。但居民们表示，一直到11月24号，没有任何人向他们解释水出现异味的原因。 最要命的是，他们就是这样相互推诿。自来水说是热力的事儿，热力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居委会就说，你们就都别道听途说了。 为什么大家我觉得愤怒，其实不是在于现在还没有给送上水，而是说没有一个人出来去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他们现在正在做哪些检测？检测哪些不合格？要达到什么情况才能合格？ 居民告诉记者，11月24号晚11点40分，小区里突然贴出通知，表示水车将撤离，并张贴了一则关于东花市北里中区水质检测报告合格的通知。通知中称，经过卫健部门连续13次不间断的水质检测，现水质检测报告结果连续2次显示合格。 卫健委书面告知自来水集团东花市北里中区自来水可以饮用。居民们对这一解释表示不认可。第一，他们没有见到水质合格的检测报告。第二，直到11月25号记者发稿前，自来水仍然存有异味。居民们不认为这样的水能够饮用。 我们其实就是想要一个真相，我们也说实话不敢用，因为那个水还是有味儿的，而且有人洗完了以后爆皮儿啊，起红点儿。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东花市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原因，我回答不了，就还是说让省自来水公司那边给一个回答。 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称， 他热力那边施工，然后暖气水就跟市政水串上，热力那边也现场也承认的是这事儿。 咱这块把结果反馈给街道办事处了吗？ 他们那边知道啊，他们也是在现场的一直。 记者也咨询了热力集团的维修人员，对方称目前还在排查原因。 这个在排查当中呢，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后续的东西就等待街道的通知。现在属于那个政府介入嘛，可能也是配合他们工作。 就水质检测报告合格一事，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水质检测是由疾控中心负责，详细情况需要咨询他们。但东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出具水质检测报告一事由上级部门决定。 如果拿到那个通知书，应该就已经合格了。我们是我们上级部门的，如果他说让我们出去，我们肯定能出去。 随后，记者再次将问题反映到区疾控中心的上级部门东城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复说，相关人员正在开会商议，会尽快给出答复。东花市北里中区自来水为何会出现异味？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